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83章，我就睇住嗰只虫仔变蓝色嘅对翼，强迫自己冷静落嚟。我问阿蒙蒙讲，佢系咪可以判断粽子嘅方位啊？蒙蒙啊，睇嚟亦都冇谂到，只虫仔一放出嚟就变成咁。佢先系一集，跟住佢就即刻猛咁岌头，手指一弹。那隻蟲就擘開，已經變成了藍色的翅膀，就在空中那裡飛著。他一直這樣夾著個蟲仔的動靜，一陣間他就解釋說， 火蟬呢是不適合在寒冷的環境的，他的壽命有三年，但是在這個寒冷的環境之下只有一個鐘頭啊。我本來打算等他給我們示警，我們好避開那些天兵的，現在看來天兵可能已經靠近了。 火蟬在这个空中就飞了一圈之后，突然之间拧转头就停到了我们的后边，亦就是我们来的时候的位置。蒙蒙的面色一边讲， 在后边跟上来啊，没他们两个。 我心里面一沉，心想不是嘛，唔通老烟枪他们两个咁鬼当客，啱啱咁一回程就撞到粽子。未等我想多阵，冰冻突然间传来了脚步声，跟住就睇见两个人影就冲咗过嚟。我一睇就系啱啱走到冇几耐嘅老烟枪同埋黑泥秋咩？佢哋两个人好似阵风咁向我哋呢边跑过嚟，个面色唔好讲几难睇啦。一路跑，老烟枪一路系咁叫， 快啲匿埋啊！嗰样嘢追嚟啦！ 咩嘢追嚟啊？未等大家反应过嚟，蒙蒙已经率先匿埋咗入一个冰洞入边。因为系逃命，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揀咗冰洞当中最大嘅嗰一个，足够系一个人喺入边跑嘅。蒙蒙一路跑，嗰个火蟬呢喺度飞舞，嗰对翅膀已经变得好蓝好蓝，跟住竟然一下子就跌咗个地上，喐都唔喐。咦，唔系话一个钟头咩？点解咁快就刮柴嘅？呢阵时老烟枪嘅两个已经跑到咗我哋嘅面前，但系佢身后仍然乜嘢都冇啊！老烟枪同埋黑泥秋咧根本就冇停，佢跟住蒙蒙啊一齐跑。我心谂呢两个人啊，虽然冇咩大本事啫，但系如果遇到普通嘅情况，系唔至于吓成咁噶，八成可能真系出现咗啲咩劲抽嘢喎。究竟系天兵定系其他嘢呢？呢阵时亦都唔顾得咁多啦，我同吕叔同埋豆腐亦都掹脚就走啊！不过偏偏就系吉子嘅身体虚弱，好快佢就落到咗后边，一路跑我一路拧转头睇，亦都冇睇到有啲咩实质性嘅嘢喎。豆腐一路跑就一路喺度嗌： 喂，我吓嚟嚟啊！抽到底乜鬼嘢喺度吹我哋啊？点解你哋吓佢好似只契弟咁走啊？ 黑泥秋啊，边度仲有说话嘅力啊？佢好似俾鬼追咁，远远传嚟一句： 冰里边啊，喺冰里边啊， 冰里边。我下意识向旁边嘅冰壁嗰度一睇，冇啊，里边只有随住灯光闪过我自己嘅影，有咩嘢啫？而喺阵时，就喺最后边嘅吉子突然间发出一声嘅惊叫。呢一下咁嘅惊叫就好似睇到咗乜嘢极其恐怖嘅嘢，我不由得停止脚步，拧转头一睇，见到吉子已经掼低咗嘅地上边，成面啊惊恐咁要爬翻起身。可能因为呢个冰面啊太滑啦，越系挣扎佢越系啊企唔到。咁嘅情形之下，我唔可能抌低佢唔理，只能够拧转身，准备将佢戚起身。点知道我跑到佢旁边嘅时候，猛然间发觉喺吉子周围嘅冰壁当中，显然有无数鬼影咁嘅嘢，一隻一隻都系模糊嘅人影，口同埋鼻都好模糊嘅，喺冰层里边啊游荡。其中一个鬼影将只手啊伸咗出嚟，死死咁捉住咗吉子对脚。吉子只脚喺呢一顷刻之间已经结咗一层厚厚嘅冰渣，周围嘅温度啊即刻下降得好犀利， 就为呢几步嘅距离，就好似去到咗另外嘅一个天地。如果讲之前喺嗰个冰洞里面感觉到嘅系冻嘅话，咁而家呢一个冻就入到骨，唔通系嗰只火鸟就系因为温度骤降，所以佢先突然间死亡？温度下降嘅原因同埋冰层里面嗰啲嘢就有极大嘅关系。睇嚟头先嗰只火鸟预警所指嘅粽子，应该就系指呢啲冰壁里面嘅嘢啦。佢哋等我哋諗到咗呢个冰锥里面睇到嘅嗰个青面白眼嘅光头，佢哋係有一个共同之处，就係唔单单係个影咁简单，佢哋似乎仲能够喺个冰层嗰度出嚟嘅。喺呢阵时我都唔理得咁多啦，即刻掹出压咗喺腰里面嘅嗰把散刀，对住捉住吉子隻脚嘅嗰隻手就斩落去。我真係唔確定我手里面嘅呢一把散刀对付呢啲咁嘅软粽子会唔会起作用。不过总好过冇好啊，呢一刀斩落去直接就穿过咗嗰一条好似实质咁嘅手臂，丝毫都冇起到任何嘅作用啊。与此同时，手臂嗰个主人就係喺隐藏喺冰入边嘅嗰个黑色鬼影，愤怒咁对我擘大咗黑蒙蒙嘅嘴，直接向我扑过嚟。呢个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我只觉得眼前一个黑影，紧接住就是一阵特别冻的冷气就罩上来。这一个难以形容的寒冷，冻到我的眼都擘不开，呼吸都停止埋，好像在空气当中的氧都变成了冰一样，不可以吸入个肺入边。就是这一瞬间，我所感受到的有黑暗、窒息，还有极致的寒冷。连声音都好难发出，唯有能够听力仲系保留住，我就只能够听到豆腐嘅惊叫同埋撑嘅一声嘅响声。呢、这个声音我好熟悉嘅，系女叔掹刀嘅声音。呢种窒息同埋寒冷嘅感觉咧，就冇持续咗太耐，好快就消失咗。视线一恢复，我就睇到咗女叔嗰一柄咁嘅鬼哭刀，锋利冰冷嘅刀刃。就停留咗喺我个头壳顶冇半厘米咁嘅位置，呢一个咁闪亮嘅刀身上边，我睇到咗自己嘅倒影。我嘅面上边已经有一层嘅冰喺度冻住咗，部分突出嚟嘅皮肤已经发晒青。我深知道女叔又一次救咗我哋。如果呢一次行动里边冇呢一个能力超强嘅人喺度护驾嘅话，我哋呢一批人真系唔知道会有几惨。而呢阵时，蒙蒙几个人早就已经跑到唔见咗踪影啊！女叔就将把刀一收，面上嘅笑容都好淡，语气咧就第一次显得好仓促咁。哎，快啲起身！我啊，梗系知道快啲起身啦，但系我试咗一下，个身体仲系好冻，成个冻僵咗，连手指都唔喐得。阿吉子嘅情况亦都一样，被捉过嗰条脚就好似废咗咁，完全失去晒知觉。女叔个嘴里边啊，啧咗一声，佢踎低身，将阿吉子就孭咗喺身上。豆腐反应都好快，佢啊将自己嘅外套一除就包咗喺我身上边，将我就孭起嚟，跟咗喺女叔后边啊跑。嗰啲喺冰里边游动住嘅鬼影，依然都冇消失，张牙舞爪咁喺个冰层嗰度窜嚟窜去，紧紧咁追住我哋，慢慢咁。冰洞当中仲可以听到咗一阵鬼哭狼嚎嘅声音，我而家条颈几乎都转唔喐，目光就向个冰洞中间一睇，即刻就睇到有一个鬼影已经喺个冰洞上边啊捐咗个头出嚟，佢嘅五官萎缩到巢掹掹，一啲都唔似人影，上半身亦都紧跟住系咁啊向外捐。豆腐孭住我，佢使出食奶嘅力，系咁啊走，喘住粗气，眼睇住嗰隻嘢就快要捐出嚟啦。我啊讲：喂，出力啲啦，就快出嚟啦。豆腐啊讲：我顶你啊！你以为生仔啊，出啲力就可以出嚟？前边啊，女叔嘅速度啊比较快，吉子嘅体重亦都比较轻，只系剩低咗一个背影啦。跟住听到女叔嘅声喺前边就传过嚟，喂，嗰啲嘢散唔使啊，千祈唔好俾佢捉到啊，即刻搵一个安全嘅地方。豆腐最后就真系发狼啊，佢大叫一声，速度啊真系快咗啲，只不过咧已经讲唔出说话。 点知道就喺呢阵嘅时候，前边个洞口突然间就变窄，越向前啊越嚟越细，慢慢就要攣住个背脊。咁跑法啲速度啊，梗系慢啦。不过加下我条颈就可以活动咯。我拧转头一睇，冰壁上嘅嗰啲嘢已经啊伸出咗成个身体，唯有一只脚咧仲隐藏喺个冰层入边。睇到佢嘅身体就软到好似冇骨咁嘅，跟住就向前移动。嗰、那个情景你又唔好讲话几诡异啦。就喺呢阵时，豆腐突然间喺个地上边一踎，跟住就松开咗手，就借住呢个力度，我成个人就俾佢向前一抛，沿住呢个光滑嘅冰洞滑出咗一段好长嘅距离。咁样我先发觉呢一个冰洞嘅口已经呈现出一个放射状，越向前个洞口就越窄。豆腐见到孭住我冇办法走啦，所以佢先咁一招就将我拱咗出去。我啱啱停低，已经停咗喺前边嘅女叔就将我向后一扯，就同马吉子一齐就塞到咗后边讲：你哋两个继续向前爬，我去接应阿豆兄弟。豆腐就因为将我掟咗出嚟，所以佢而家就慢咗，已经俾嗰样嘢就扑到咗佢背脊上边。无声无息，一层咁嘅冰渣就用肉眼可以见嘅速度快速咁蔓延，亦都唔知道会点啊！我心里边啊急啦，不过我亦都好清楚喺呢阵时只能够女叔救到豆腐啦。冰里边嘅嗰啲鬼嘢，平时嗰啲兵器咧都唔起作用嘅，惊嘅就系得女叔嘅嗰一把鬼哭刀，所以我急嚟都冇用。为咗唔拖后腿，我就同阿吉子系咁啊开始沿住个冰洞向前爬。只不过咧个身体就好僵硬，爬得就好慢。冇几耐，女叔就跟咗上嚟讲：呢度安全啦。我拧转头一睇，豆腐就成条雪条咁喐都唔喐，好似死咗咁。我心里边一沉，我就讲：要快啲将佢暖和翻先得。女叔讲：搵一个宽敞嘅地方生火取暖啦。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嗰啲应该就系困尸。我听到呢度不由一惊，困尸系好多嘅。我哋之前喺牙山宝殿里面所见嘅相尸地煞局就系其中嘅一种，系一种利用尸体布阵嘅手段。呢一啲喺冰壁入边嘅鬼影，八成就系困尸啊！尸身被布成一阵势，啲鬼魂就被困咗喺玄冰古墓当中，形成咗呢一种喺冰入边游走嘅恶鬼。我讲：哇，普真系真系犀利吓！天兵困尸，咁接下嚟仲会有乜嘢啊？女叔就苦笑咁讲：唉，我已经明白啦，呢一个迷宫就系第一关，天兵同埋困尸无处不在，想要平安咁穿过佢啊，真系唔容易嘅。而家我哋就相当于走入咗一个全部都系毒虫嘅房间里边，佢哋四散咁分布住，藏住咗喺每一个角落，你永远亦都唔知道会喺边一个角落会遇上佢哋，跟住俾佢哋狠狠咁咬一啖。